夜深了你还不想睡， 夜深了你还不想睡， 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你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当年那个勉强为难了自己，厚着脸皮使尽了浑身的解数，也没能够赢到手，没能够心疼你的姑娘，一段没能够成功的爱情，可能要比成功了的爱情还要让你记忆深刻，也会让你更加的爱这样的歌，爱这样平凡人的歌。下午的3:07，剥去心头的乌云，跟阴天说再见。今天北京出太阳了哈，希望你会有一个好心情。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 感觉孤单就沿路唱歌，只记得美，请把曲折忘了，夜晚在漆黑，夜有月藏，梦想已点燃，心就亮了。感觉心酸就大声唱歌，当眼泪凉了，微笑变炽热，有许多忧伤只为不生，继续往前走，却值得。 对，太阳出来了。我觉得这首歌好像在雅雅的身后有很多拿着花手绢跳着东北大秧歌的伴舞的女孩。下午的3:10，欢迎你继续选择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今天北京出太阳了，但其实呢，看一下全国天气预报，好像大半个中国都在下雪。所以我在想说，北京今年第一场雪，第一场很像样的雪，到底会在什么时候才会下呢？可能下了雪之后，很多爸爸妈妈就会安心很多，这样的话流感病毒就会被杀死不少。不管怎么样，星期五的下午有太阳，希望你的心情还不错，因为放晴的感觉真的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心情，也甚至可以影响到我选歌的心情。而且呢，星期五也意味着2018年开年以来我们第一周的工作日马上就要过去了，希望你的感觉还不错哈，工作这一周的状态也还不错，新的一年我们都要加油。好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有请王力宏。 暗示观万里长征人为患，但是龙城飞将贼不叫无马独阴山， 事和你一起唱。 星期五的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那这档节目呢，在2018年是一档全新出发的节目，对我来说呢，新的时段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感受，因为直播的时间不一样了嘛。我也在跟这个时间段，还有跟往常这个时间收听广播、听听音乐的朋友在建立起情感。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对戴毅提问的、想要说的、想要聊的，都可以去往戴毅的新浪微博留言给我，我们慢慢建立起来。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它的衣裳。你问它为什么亲吻它的伤疤，却又不能带它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你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它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不肯停住。直到乌云散去，风雨落幕，他会带你找到光的来处。就像手边落满了灰尘的某一本书，谁的酸楚。尽管岁月无声，留下迟暮，它会让你想起你的归途。 毛不易的新歌叫做《无问》，也是电影《无问西东》的宣传曲。其实近期呢，我也给我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小的任务。这个任务在2018年来说应该是会比较多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就相对应的任务。我要学会这首歌，学会唱毛不易的《无问》。然后我也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临睡前注册了一个唱歌的账户。恐怕这是我2018年的一个新变化吧。对，就要督促自己在这方面多多的锤炼一下自己的唱歌的能力，算是练一练唱功吧。我 确实很喜欢这首歌，毛不易的《无问》，词曲都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创作，而且我相信也在刚刚的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当中，你也听到了他很走心的感受，可能这样一种叙事的方式更像是跟自己内心做一种交流。所以确实感谢音乐，在我们想要偶尔变成一个很深沉的人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深沉的人。好了，3:2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除了通过微博联系的方式之外，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刚刚进入到了直播间，如果这个时候你想跟我说点什么的话 ，please， 请留言。 乘着风游荡在蓝天边，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载着你仿佛带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花也布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试图让夕阳 呢，一直在广播当中我也在说，其实戴艺可以让素人们，也就是说你们的歌声可以出现在电波当中，然后呢尤其是把你们之前精心准备过的一些 demo， 还有呢去翻唱的歌曲，然后把你们训练有素的歌喉展现在广播当中。那之前有些朋友哈，这两天从1号到5号到今天，我看到了我的微博的私信和留言多了很多，然后有些朋友把他们的一些作品和小样发给了我， 今天呢，我就挑选了一位在节目当中来跟你们分享他的作品。八零后，这是一位八零后哈，我很骄傲。第一次播放你们的歌，选了一位我们的同龄人，不过他会比我小个几年。87年的徐云霄，他演唱了。翻唱了徐佳莹的一首作品《寻人启事》。据说呢，徐云霄呢，也是在网络当中小有名气的一位歌唱达人了。我们就来听他的翻唱。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你消失不见？多数时间你在那边，会不会疲倦？你思念着谁？而世界的粗糙，让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 小徐的声音控制能力相当好，至于呢录音棚的效果当然不用多说哈，肯定也是很专业的录制出来的。87年刚刚迈入32立的小徐，我相信很多人会很喜欢你演唱这一版的寻人启事。当然下回他还有机会再会听到他演唱的小幸运啊，我的写字台等等歌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和你一起唱，我们在上班时段可能就要以小徐这首《寻人启事》收尾了，稍后进入到半点的资讯和广告的时间。我是 DJ 戴毅，让我和你一起唱。 也许你离我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一档全新的音乐温情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让声音更温暖。 冬日那幅迎新，冰雪欢乐季，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小寒节气，白天风轻云淡，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由于天气寒冷，流感高发，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积极预防感冒。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小相对湿度 20%， 最高气温3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 50%， 最低气温-6摄氏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暗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的内容。《星球大战8：最后的绝地武士》今天上映，影片中既有激动人心的太空大战和光剑互搏，也有颇具玄幻色彩的超能力，还有感人至深的生死离别。当然，对于星战迷来说，最吸引人的还是那永远不变的情怀。与此同时，《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主题艺术展已经开展，星战时光美术馆将遍布从一线到五线的55个城市的110家万达影院，十多位艺术家创作了相关作品。澳大利亚著名影星凯特·布兰切特将出任第71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布兰切特今年48岁，2014年他在《蓝色茉莉》中大放异彩，斩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桂冠。第71届戛纳电影节将于5月举行，第75届金球奖将于北京时间下周一举行，塞斯·梅耶斯将主持典礼。布鲁斯·威利斯主演的新版《猛龙怪客》发布新预告，动作硬汉再次大展身手。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锻炼演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咚，向你告白的声音，动作一直很轻，微笑看你送完信，转身离开的背影，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心。那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你说过千万首 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听歌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歌曲的出品年份，恍然发现这已经是十年前的歌了，是十年前的 Angela 张韶涵给你留下的印象。这么一想的话，觉得时间还是走得飞快的。这样的歌我想可能在 K 歌的时候，尤其是女生啊一起 K 歌的时候特别容易引起共鸣，不只是因为情感上的共鸣，更多的是这个律动和节奏特别适合全体在场的人跟着一起当背景音乐一起来合唱。3:38，星期五的下午，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来说一个跟张韶涵有关的事情。关注歌手这档节目的朋友可能已经有所耳闻了，第二季的歌手在前天据说已经是录制完成，这一次节目叫做歌手2018。而这一次又集结了哪七位风格迥异的音乐唱将呢？而有哪一位到来会给你带来一些荧幕惊喜？是汪峰、张韶涵、李圣杰，还是 Jessie J、Guy， 还是张天、李晓东？可能后面的两个名字对于大多数80%甚至90%的人来说都是陌生的。而且呢，据说这一次的张韶涵会担任舞台新一任的音乐串讲人，所以我想对于这个身份这个角度去展现他自己的不同的一面，可能对于平常或者很少听到张韶涵的歌，或者对他了解不甚不算很多的朋友来说，可能这是一个值得小小期待的地方。好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回到和您一起唱。我希望星期五的下半时段节目当中有些歌曲你可以跟着一起唱。 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 是 DJ 戴毅，让我和你一起唱。 我发现刚刚这一首李克勤的《护花使者》一出的时候，好多人的腿都情不自禁抖起来。行吧行吧，反正下午的工作快结束了，而且呢2018年第一周的工作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值得给自己找个理由开心一下，庆贺一下自己很快进入到了新一年的工作状态当中。周末去哪嗨呀？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遇相识相互琢磨，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装作正派面带笑容， 戴毅，你的偶像包袱掉了一地。我从来都没有偶像包袱，我只有迷之自信。我要做主持人当中唱的最好的歌手，歌手当中唱的最好的主持人。好了，只为博你一笑哈，希望你给你一个轻松的午后时光。好了，3:47，黑豹的无地自容马上结束，我们今天下午一个小时和你一起唱的时间。我是 DJ 戴毅。我已经不是6年前的我了。好了，稍后会是能量音乐时间，祝你星期五愉快。

别关注西单商场五楼海宁皮草大型展销会，貂皮大衣3800、5800、6800，皮衣580、680，全场一折，全部一折，价格低得离谱。西单商场天通苑店同步销售。 不看别人脸色，用心做好自己的事业，其实很简单。世界茶饮开家自己的奶茶店。 世界茶饮来自台湾，省心经营，用心鲜萃，一杯好奶茶。世界茶饮加盟咨询400-678-6888。 喜欢出发，因为远方在那里；不怕远方，因为家在这里。我们准备了纯正配件、专业技术、温馨服务、优惠折扣等您回家。详询沃尔沃汽车用品天猫旗舰店及当地经销商。 弗朗斯雷哈尔经典轻歌剧再度上演，纯正圆舞曲拉开喜剧大幕，婉转咏叹调吟唱风趣爱情，著名导演乌戈德安娜亲情打造，精美舞台呈现花都巴黎浪漫景象。宋元明、石以杰、埃德尔曼、莱斯克，中外歌唱名家联袂登台。1月18日至21日，国家大剧院制作轻歌剧《风流寡妇》，用幽默装点歌剧舞台，用欢笑迎接新春佳节。